第79集， 明天来还要挂号吗？ 女人皱着眉头问。 当然 要 挂号 了。 内科医生和赵斌同时说道。 那好麻烦啊，我都在这儿看病了，是你们说要我做检查，我来做检查，结果还有这么多麻烦。 赵斌和外科医生默契地对视了一眼，赵斌现在脾气没那么大，还能再耐着性子解释一下。 你要搞清楚一点，我们的医生是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，考虑你这次烫伤，伤口恢复欠佳是有糖尿病因子存在，才带你到我们内科看病。通过你的病史，我跟他意见相同，目前考虑你就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，才会有这样手脚麻木的感觉，才会伤口恢复不好。我们医生要是只看你的烫伤，今天你换料就要你走了，放着那么多病人没看，专程把你带到内科仔细检查，你还嫌麻烦。你要是觉得麻烦，我们可以正常流程，你挂内分泌科的号，什么时候该你看什么，你再去看。 女人马上软了下来。 哎呀，医生，对不起啊，你们也要理解一下，我们年龄大了，跑来跑去确实很麻烦。 赵斌还记得外科医生汇报的年龄49岁，忍住没翻个白眼给他，对他说话也不再客气，冷着脸说： 去挂号，挂号过来给你开检查。 女人这才去挂号台挂号，挂号台那边也是排着队。等女人挂号回来的时间里，赵斌又看了几个病人。等女人回来，赵斌诊室里面正坐着病人在问病查体，女人也不等，直接就进来了。 医生， 他喘着气急冲冲地进来。 快给我开上吧。 赵斌被他气得都要压不住暴躁的脾气了，头也没抬起来，只对着他说： 我们这里还有别的病人，你等别人看完了再进来。 哎呀，就一个检查。 女人比赵斌还不耐烦。 你先给我开了，我好早点回去了。给我开了，你再接着看吧。 这回轮到诊室病人不满意了。 哎，你这个人才有意思啊，医生在给我们看病，你让我们等着先给你看，这什么道理啊？ 哎呀，对不起你们啊。 病人很自得地对诊室里的病人说。 是刚才这个医生给我说的，我挂了号直接来，他给我开检查。 赵斌这一下彻底激怒了，不过还不至于要暴躁大吼，只压着声音说： 等我看完这一个，谢谢。 是已经不想跟他多说废话。于是病人小声嘟囔了几句，退出诊室。但诊室里的人都听得明白，无外乎就是说医生不为病人考虑，让他跑来跑去好多趟，还让他等。等看完诊室的病人把这个女人叫进来，赵斌又解释了一下。 明天我白天不上班，晚上12点来值班，你白天查血，结果出来之后挂号，白天让医生给你看。 你白天都不上班啊？ 女人惊讶地大声说。 那你们上班还挺轻松的。 赵斌冲她吼道。 我晚上12点上班到早上8点，白天还不能休息吗？明天白天自己挂号要排队，不能直接找医生。就这样。 说完挥手让他赶紧离开诊室。 哎，医生。 病人完全无视他的怒气，凑上来说道。 我再啰嗦两句啊，你不要嫌我啊，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要更小心一点。 赵斌蹙眉看着他，等他说话。 那个外科的医生，他给我换药这么多次了，才给我查有没有糖尿病，这种是不是他给我漏诊了？ 赵斌拒绝回答他的一切问题，让他赶紧离开诊室，让下一个病人进来。这个令人心烦的病人在第二天又闹出了事儿。他来急诊科看检查结果，没有按照赵斌的要求挂号排队，直接进入诊室找白班医生。在医生拒绝给他看病后，他投诉给医院，告急诊外科那位医生漏诊误诊，告赵斌推诿病人，告当天白班医生拒诊，条条都是大错。医务科和医院纠纷办了解情况后哭笑不得，明知道是病人本身的问题，但对于这种蛮横不讲理的病人，你不得不屈就。于是病人挂了一个内分泌主治的加号，当天看了内分泌科，走的时候又跑到医务科一番感激，说医院处理事情公平公正，都是为病人着想，最后还问了一下给急诊科两位医生的处理意见。 李永波也正在协调这件事儿，听得一肚子气。赵斌还是自己同学，欺负到熟人身上了，怒气值更高。但他是经常处理这些事情的，比赵斌压得住脾气，非常书面的回复： 三位医生的情况，我们会如实通报给医院领导，处理意见下一周才会出来。如果你想要了解后续，可以来医务科看我们的医院公示。 开玩笑，这种事儿最多口头给医生一个提醒就完了，这种病人闹事还会给医生处罚？ C 大附院又不是下面一位迁就病人的小医院。但口头的批评还是免不了。李永波下班之前去找了急诊科主任，事情都知道，医务科也就是把程序走到。等赵斌白班来交班，三个医生都被叫去主任办公室谈话。 事情的经过我当然知道，这事儿是有病人无理取闹，但是你们两个…… 周主任指了指赵斌和外科医生， 我要说你们两个了，不要没事对病人存什么好心，该走正常程序就走正常程序。这个病人是什么来头啊？省长还是国家领导啊？还是你爸妈？挂了号让他等吗？一个好几年的糖尿病了，需要着急马上做检查吗？你以为自己好心给他省事儿，他会理解你吗？他只会把你给的方便当作应该。你给他开了个方便门，他就要全科室，最好是全医院都给他开好。以后不准再出现这种情况了。我们急诊科没那么多好心，按规矩办事。 谁遭上这种事儿都糟心，赵斌和外科医生对望，郁郁地跟主任表了态，回去继续上班。下班回家，罗明瑶下夜班，中午就回来了，晚上做了晚饭等他。两个人一边吃一边聊，说的大多还是医院的事情。赵斌告诉他今天昨天这个病人闹事的结果。 结果还是我们被骂一顿。 赵斌当着罗明瑶毫无保留就表现出心中的不忿。 真是太难做了，又要为病人考虑，又不能太为病人考虑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医院应该解决的问题，这样的纠纷就不应该让他闹出来。他去投诉，直接可以按无效投诉来打发。 嗯，我也觉得。 罗明瑶只要是赵斌的话都是点头称是。赵斌气也消得差不多了，问他， 你文章写好了没有？上上个星期你就说马上写好了。 罗明瑶猝不及防被查作业，耷拉着脑袋说， 还没写好呢。 赵斌皱了眉头， 我当时写毕业论文还在急诊上班，两个月就写出来了，你都多久了？ 罗明瑶低着头不说话。赵斌也觉得他态度消极，有点生气， 你不能老是拖呀，留院竞争有多厉害你心里没数吗？你同学黄博环发了两篇了，他这个水平都不能保证，现在是越来越难留了，你现在不抓紧那以后怎么办？就是你保博你也要看论文啊。 罗明瑶仍然不开口说话，赵斌对他的态度很不满意，拍了拍桌子， 你就浪费时间吧，周末还跟高中同学出去玩，也不知道你哪头为重。 说完收拾桌子去洗碗，一边洗一边又开始反思自己， 怎么说话跟教育学生一样，不是已经反复纠正过自己不要把罗明瑶当作是学生，他也是 C 大的优秀学生，自己有自己的想法，干嘛要做出长辈的样子来教学生？但是不训练他，让他这么拖拖拖磨磨的做事情，这样也不行啊。